说着那些疯狂，有我想我来陪你收藏。 接下来这首歌是由 ZXY 学妹点给林童的《我可以》。想对你说，多幸运遇见你，未来一起努力。

行，我在运转的情风中给你写信，随心寄来一片春天的森林，随心寄来一片春天的森林。 首是小天使点给洛桑朗家的 Good Old Days， 祝愿小主人新的一年每天都开心快乐，健康幸福。 All the love you forget, and all these reckless nights you.